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9集。手速第一的是谁？上。这个厕所在通道尽头，整个通道很长，只亮着黄灯，静悄悄的，连轻微的滴水声都能够听到。灯光有些暗，但能够看得清人影。作为杨飞的骨灰级粉丝，乔生怎么能不认识杨飞呢？尤其他衣服没换，身上还是那件 OST 的队服。而他的对面，女生微微垂着头，懒洋洋地靠着墙，双手环胸，姿态是有些漫不经心的，又透着玩世不恭的随性。头顶上还是那顶鸭舌帽，帽檐压得低，这角度看不到他的眼睛，只能看到他显得银白的下颌。乔生深吸了一口气，他闭了闭眼，又再度睁开。杨飞对面的那个人影还在，他没有看错。那两人似乎在想事情，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偏僻的厕所还会有人找过来。乔生听到了自己十分飘忽的声音。 冉姐。 这声音出现得突然。杨飞精致的眉眼微挑，他侧了侧身，看向乔生的方向。看到人，眉头皱起来，他又询问似的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偏过头去，看着乔生也是风轻云淡的。又朝他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待在原地。秦冉站直，对杨飞说：“ 暂时不见，一个人都不想见。” 杨飞点点头，虽然遗憾失望，但因为乔生的出现，却也没有说什么。 那你先回去吧。 说着，他看了乔生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 你好，我是杨飞。” 乔生没有反应过来。杨飞就去厕所了。秦冉就往前走了两步，他微微抬手摘了乔生的帽子，敲敲他的头。 可以醒了，少年。 乔生悠悠地看他一眼，张口刚酝酿好一肚子的话。秦冉把帽子扔给他，单手插兜往外走，打断他有些玩世不恭的随意。 准你问三个问题。 满肚子的话憋下，乔生把帽子戴上，追上去。 你跟杨神还有易继明他们都很熟？ 秦冉侧身瞥了乔生一眼，嘴边的笑挺懒散的，仿佛乔生问了一个弱智问题。 当然。下一个。 乔生被鄙视习惯了，他跟上秦冉的步伐，再度偏头。 刚刚杨飞在台上说的那个女选手是你，并不是孟欣然，对吧？ 秦冉丝毫没有掩饰，他十分大方地点点头。 最后一个。 问到最后一个问题，乔生的脚步却慢下来。秦冉侧身看他一眼，挑眉道：“ 你说。 就是。” 乔生抿了抿唇，整个通道走了一大半，回音依旧明显，他能够很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声音。 OST 战队的三张神牌是你创造的吗？ 秦冉一顿，他笑了笑，有些懒懒散散地说道：“ 敏锐啊，少年。” 纵然有料到，乔生还是回不过神来。九州游的人物牌谁都可以创造，但是能够创造神牌的却是寥寥几个。能够拥有神牌的都是各国的王牌战队，因为神牌讲究的是人物设计，还有连招安排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创造的神牌一定是要有迹可循的，能够找到一丝踪迹的，而不是虚空勾勒出一个人物，随便给他一个技能。在这之前，所有人，包括乔生，都觉得 OST 的神牌是一个团队创造的。直到昨晚，乔生才知道，原来那是之前 OST 的第一代队员创造的。 其实 OST 的粉丝粉的有三点：杨飞的不败神话， OST 义无反顾的气势，还有三大神牌。尤其是所有粉丝都知道，前面两点都基于三大神牌。若他们知道这三张神牌都是同一个人创造的，那个人还是秦冉，乔生有些预料到所有人肯定要疯。问完了，回去吧。秦冉转身继续往前走。 那你还打游戏吗？ 乔生继续追上去，低声询问，声音显而易见的激动。 你还会跟杨神同台吗？ 秦冉漫不经心地开口。打什么啊，都要高考的人了。而且我手速不高，200左右，你想让我被人喷啊？乔生闻言愣在了原地。两人回到了陆兆颖跟徐瑶光他们那儿。回去的时候，陆兆颖正在跟杨飞的一个粉丝头子聊天，还从他手中拿了一个应援帽。他们站在通道的扶栏边，扶栏下面就是位置。孟欣然站在原地，他身边三个男生昂首挺胸地站着。因为刚刚导播给了孟欣然一个镜头，有人认出了他，就在一边等着。有点吵，秦冉戴上了耳机，将手机放进外套兜里。走了。他手撑着一边栏杆，看向陆兆颖。九班的那几个男生扒着栏杆，想要把杨飞等出来，摇头不打算走。乔生的手搭在栏杆上，笑得高深莫测。 不用等了，杨神不会去找孟欣然的。 乔生，我知道你嫉妒孟欣然，不用说的，我明白。 陆兆颖迟疑地看了一眼孟欣然的方向，想了想，还是打算跟秦冉先离开。 啊，这个给你。 他又把从粉丝那里拿来的应援帽递给秦冉，又指了指他头上的。 你头上那个太旧了，换一个新的。 不换了。秦冉用手压住头顶的帽子，十分平静地开口。我念旧。 好吧。 陆兆颖也不太在意，自己把这顶帽子留下来了。徐瑶光对这些都没有兴趣。他也没戴应援帽，只是拿出手机，跟乔生说了声门票到了，他先回家一趟。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。乔生知道他说的是秦宇给他寄的票，点点头，挥手让他走。徐瑶光想了想，又朝陆兆颖说了一声，陆兆颖就随意的挥挥手。乔生知道陆兆颖，但九班其他人并不知道。见徐瑶光还特地跟陆兆颖打个招呼，挺好奇的。路过秦冉，目不斜视。乔生看着这一幕，顿了一下，心想： 徐少啊，你知不知道你面前这个就是你粉的那个神牌创造者？ 出来后已经是7点了，依旧是程俊来接他们。回到别墅，程管家已经掐好时间，把菜全都上来了。程俊的手搭在桌子上，半侧着身体，漫不经心地问着： 近期有没有去京城的打算？ 陆兆颖一边刷微博，一边吃着饭，听到这一句，手一顿，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向程俊。 俊爷你疯了，人家还在上高中，你就明目张胆地让人逃课？ 程俊抬了抬头看他。站在一边随叫随到的程管家也有些一言难尽地看着程俊，然后又微微皱眉看向秦冉，最后叹了口气：确实有件事还没想好。秦冉想着陈淑兰给他的门票就挺暴躁的，他低着眉眼，眉宇间又冷又燥的。陆兆颖看见就怂，没敢提这件事。吃完饭，秦冉还要继续回九班，说自己要自习。星期六，九班的人确实来得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写作业的，都聚集在一起讨论今天看表演赛的事。秦冉坐在自己的凳子上，懒洋洋地靠着墙壁，挺不耐烦地戴上耳机，拿出字帖开始练字。 冉冉，你注册一个微博吧。 林思然凑过头来。 我们互粉一下，听说孟欣然200万粉丝了。 因为今天孟欣然被杨飞 Q 了一下，杨飞的粉丝堪比二线顶峰流量，直接摸到了孟欣然的微博。一个我有被秦冉硬生生吞下，他记起来跟林思然说过他没有。麻烦。他随口扯了一句，然后慢吞吞地写字。林思然拖着下巴看他， 我帮你注册，你的生活仿佛像个老年人。 这个手机号还没有注册过，秦冉就随手把手机丢给林思然，手上练的字不停。嗯，自己弄。林思然喜滋滋地接过来秦冉的手机，发现一碰到手机就自动解了锁。他急着上微博，没想太多，兴冲冲地下载了一个微博注册。在想名字的时候，林思然咬着手指才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Q2。 秦冉好像还挺喜欢这个风格的，瞅了半晌，不到一晚上涨了不到10个的粉，除了僵尸粉就是林思然了，比起孟欣然的200万大军就是蚊子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